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洛府，洛明熙独坐高楼，一壶浊酒，一张古筝，筝声缭绕，隐有清冷孤寂之感。心雨走近，低声回禀：“ 公子，殿下已入北阙阁。” 抚琴的手停，未有言答，只抬手倒满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北阙阁内，弟子园抚过南海红木上的凤凰浮雕，踏着西域进贡的琳琅后毯，走过旋转木梯上的琉璃灯，涉级而上，站在了北阙阁第二层的入阁处。可这里是和第一层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北阙阁第二层是极致的简单，楼阁中心放置着一方木桌，桌后一排书架，书架上除了野史古书，便是些小孩子的玩具。一面窗前放着茶具，晋南与乾隆井的清香飘来。一面窗前摆着棋盘，白玉的棋子散落在棋盘上。屏风后一张不大的床，铺着浅白的床单，床单上绣着咧着嘴大笑的娃娃，竟有几分斑驳老旧，像是小孩旧时用过的一般。这里和弟子园幼时居于静安侯府时的闺房一般无二，就连房间里摆设的物具也都是当年之物。当年帝家被冤谋逆，静安侯府被下旨抄家，早被损毁得面目全非。可寒夜竟将弟子园幼时的记忆和居所完全保留了下来，默默藏于这北阙阁中。无比漫长的十年，纵寒帝两家决裂至此，寒夜亦未曾想过这北阙阁有易主之日。 殿下，这房内的所有东西都是太子殿下亲手布置的。太子曾经吩咐过，阁内的茶水不能冷，茶叶要常年备着，窗子要日日通风，不能让您小时候藏着的古书发霉受损。当初承恩居士从泰山回来时带来的东西，也是殿下亲自遣人送进来放在这书架下的。那里头是殿下十年来给您搜罗的奇珍古玩，每三月送往泰山一次，十年来从未间断。 跟着弟子园进来的陈飞在一旁说道，他朝书架右侧指了指。 那里有一口楠木箱子，是殿下三年前命人从军中送回来的。 三年前军中？他什么时候遣人送回的？ 云锦城大战前，太子殿下的亲卫亲自把这口箱子送到奴才手上，说是殿下吩咐箱子里的东西从此尘封于北阙阁，不必再开启。 弟子园神色急变，终于抬步走进房间。陈飞在他身后默默行了一礼，悄然退去。木桌后，书架左侧前，安静地放着十来个年代久远的箱子，里头是寒夜当年送到泰山之物。木箱虽然陈旧，却很干净，显然平时让人打理得很好。弟子园沉默许久，抬手一个个打开了箱子。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很多东西，古玩、孤本、棋谱、匕首、纸灯笼，什么都有，却没有一样重复。里头的很多东西像是被人把玩过的，如果弟子园猜得没错，这些应该是寒夜贴身所用，或是平日里游历时寻到的小玩意儿或孤品。弟子园的手在这些物品上一一抚过， 那十年独自努力的寒夜仿若历历在目。那些年弟子园居于晋南，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。他只知道帝承恩代替他在泰山上被囚禁十年，却从来不知道那十年的寒夜是在如何待他的。寒夜知道弟子园性子飞扬跳脱，他只是想让泰山上被囚禁的他过得快活些，好好的活到自己接他下山的那一日。弟子园的手停在最后一个打开的箱子上，上头静静地合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显然是送往泰山的最后一份礼物。弟子园心底微动，翻开宣纸，神色一怔。纸上的字虽然笔锋锐气，却透着几分幼稚。归元阁，竟是他七岁那年在寒夜面前亲手写下的归元阁。弟子园拿起宣纸，眼底泛起十几年前的回忆。 弟家丫头，你府里真寒酸，书房连个名字都没有。 那一年他初入京城，被寒夜打去，他性子执拗，当即为书房取了名字，就要贴上，却从凳子上摔下来，脚腕磨破了一大块皮。寒夜抱着他手足无措，一个劲儿地道歉喊大夫。那还是弟子园第一次看见寒夜慌乱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弟子园成了大晋的摄政王，当年那个抱着他的太子又何尝不是被消磨得早已不在了。三年前弟子园以任安乐的身份入京复仇，帝承恩亦从泰山归来，自此三月一次的礼物便断了。弟子园突然想知道，寒夜察觉他身份的那一日，知道这十年被他欺骗默默相待的另有其人时，可会有悲悸之感。这些年弟子园行走在对韩家复仇夺权的路上，对一切视若不见时，始终忘了问当年那个温和的少年一句： 你护我半生，到头来落得如此结局，可曾后悔？ 弟子园目光轻移，落在书房右侧的楠木箱子上。他猛地行几步，移到右侧，打开了三年前寒夜从西北送回来的最后一口木箱。木箱里放着十来张合着的画卷。弟子园掀开，手轻轻一顿，眼底露出意外之色。所有的画卷里只有他一人，闲坐书房，沙盘演练，策马练军，树下饮酒，回廊赏梅，墓前独立。那一年安宁祭日，弟子园守在青南城，寒夜来祭时曾在城中小住。那时因安宁的死，弟子园以为寒夜难以原谅自己。半月时间，两人虽朝夕相处，却几乎在青南将军府里毫无交流。弟子园日夜练兵，每日回府时都看见寒夜在回廊休憩。弟子园只当寒夜写写画画是寓情于乐，却从来不知道寒夜日夜所画的皆是自己。 那个时候他便已经知道嘉宁帝遣十位准宗师入西北取我性命了吗？云京城之战也早已在他的勾画之中。 一封信从画卷中掉出，落在弟子园脚边。他一怔，弯腰拾起，握着书信，却不知为何不敢打开。许久，弟子园轻叹一声，展开书信，目光落在信上。信中的字迹苍劲有力，熟悉无比。 子渊，若有一日你见到死心，怕是你我此生已无再见之期。 只此一句，弟子园眼眶通红，已有失意。 对不起，十一年了，从地北城那一日起 我便一直想对你说这句话，可我是韩家的太子，我不能说。我知道云锦山一战后我怕是回不来了，这一战为了大晋，为了你，也许是我最好的宿命。我突然明白安宁执意要守在青南城的原因，这是我们韩家欠地家的，不是欠你，是欠地家和晋南百姓的。123口地家族人，8万晋南地家军。子渊，我们有血有肉有心，欠下了血债，日夜不能寐。若我以韩氏太子的身份死在西北，这一世至少作为大晋太子，我能在死的那一刻无愧。黄泉路上再见你地家族人和那8万冤死的将士，我至少能坦然面对他们。这一生大晋朝堂百姓我都不服，唯有你我放不下。可我们却从最初起便是死结，世间最可笑莫过于此。子渊，我死后唯愿你放下过往，此后余生能够展颜，不为帝家女，不为晋安侯，不为天下主宰，只作为帝子渊而展颜。 这一句后，信上是整页的空白，只是突兀的在最后一角落里有几行字，许是匆匆而写，透着点点苍凉，点点欢喜，点点悲寂，点点深情。 弟子渊，吾此生忠义于你，吾不许来生之怒，今生得见，是吾百世修来。吾一生求而不得，藏于心间之人，是你，弟子渊。寒夜绝笔。 寒夜绝笔这四个字，犹若惊涛骇浪，重击于心，直入灵魂，再无可逃避。3年前留下的绝笔，那人早已做好此生死别的准备，将之束于高阁，更是不愿让最后这点心意为人所知。 寒夜，这些年我竟把你逼到了这一步，3年前死别，3年后生离。 泪水毫无预兆地落在了这封绝笔信上，弟子元的手微微颤抖，早已哽咽难语。当年那个为护他周全在朝堂上步步为营的少年，殚精竭虑在西北为他踏入死地，和如今一身病骨目不能视的青年在他眼底交错出现。 他半生心血耗尽皆只为我，总是嘉宁帝千错万错，他还有什么错？ 数月前的招人殿里，弟子元曾对嘉宁帝说，他和韩烨的这一生本不该是这样。可他和韩烨的人生会变得如何？为何要去问嘉宁帝？这一生他们不负天下朝堂百姓，却各自相负，不得善果。 我们半生耗于此，凭什么只得这般结局？ 弟子元合上绝笔信，闭上眼，长长叹息了一声。半晌，他睁开眼，瞳中光华璀璨，一扫3年来的颓丧冷漠，和晋阁之前判若两人，竟有凛然不可直视之感。他将归元阁的名条和寒夜的绝笔信重新放入木箱中，重重凝视一眼后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看过。 北阙阁的殿门被重新打开，一直候在殿门外的帝晋言心里头着急，见他出来就要迎上前，却在看见帝子元的那一瞬间怔住。纵模样如初，帝晋言却在帝子元眼中见到了4年前任安乐入京时才有的张扬生机和凛冽霸道。 姐姐， 你知道了？ 帝晋言一愣，朝当年寒夜居于东宫时的殿宇看了一眼，重重颔首，眼底隐有泪光闪动。 我知道了。 他这一生说不出的释然和喜悦，仿佛3年来少年的暮气老尘一日间尽数散去，胸中亦有浊气涤荡之感。帝子元看得心酸，在他肩上拍了拍，抬步欲走。 姐姐，你可是要去侍元帅府上？ 不必再去了。 可殿下后日便要走了，他这一走，天下之遥，以后怕是不会再回来了。 静言，以他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，我再去亦无用。 那怎么办？ 帝静言心里着急，他今日特意带帝子元入北阙阁，可不是让他们就此错过的。帝子元沉默着望向师父的方向。 我从不听天命，只尽人事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